什么？记得抱不紧我，在你胸口找温柔，只找到一片沙漠。没有糊涂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，一片一片剥落。

的双手，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。改变世界，有时只需两秒钟。 北京时间。